文黛玉的病提到崔威后，老人家亲身探望外孙女，只见他气息儿奄奄，身不动，说你病也这样衰。林黛玉他姓颜，强支持略把头抬，他低声儿说，老人家您可白疼了我呀，死后千万休想我挂怀，两句话未完，岂有噎住心儿中有那万语，千言说不上来。家母说你好好的养着吧，想人生哪个无有那病何在，老人家痛尽伤尽，忍不住这波哭诉诉，他那泪滚真如落满腮，被众人好劝待劝，回房去贾母说，把他的后事快安排，大观园的众姐妹起来看望、啊林黛玉，眼也不睁，口也不开，只等到夜静更深，全又散去，才想那紫娟姐姐诉情。你我相随这几载，从心合意的两不猜，自从我得了这个样的怨烈的病，你时时相守未离开，难为你知情之中得仁义，难为你软语柔情解闷怀，难为你问饥问饱的随着手儿转，难为你早起吃面忍着心儿挨，眼皮儿中也何曾闭，眉头儿中罩也展不开，似你这满庄温存牵绊的体贴，亲人的也

鼓，我为教师歌一曲，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啊。 北大街小学演唱。 Thank you.